散人的恢复再少，那也是生命。任由君莫笑这样不停地刷下去，那也能刷出一个高度。所以，双方看似冷却下来的对视着，那也是必对占据着主动。因为他们大可以一直这么不动下去，让君莫笑给他们缓慢地补血。但是 A 队呢，他们总有一个无法再忍的时刻。但是最终率先发起攻击的却依旧是 B 队，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要借助君莫笑的治疗能力在这里抢占什么主动，他们停下来是因为他们的节奏需要他们停一停。在这场没有治疗的对决里，双方选手爆发时都是力求短时间内做出最大的输出，所以在技能使用上是毫不吝惜的，不会像拉锯战时那样要保持技能冷却的平衡。所以在经历了这么一波激烈的对攻后，事实上双方角色的技能运转都有一些不流畅，这一看似情绪冷却下来的对峙，事实上都在等技能的冷却。这时候散人君莫笑这个讨厌的存在又凸显出来了。单论输出能力，君莫笑装备不够强力，技能又低阶，恐怕是所有角色里最弱的。可是技能平衡状态这个所有人都要顾虑到的问题，偏偏他不用太在乎。他技能多，低阶技能冷却大多又很短，完全无需这样刻意的等技能。于是其他人都在冷冷对峙的时候，就见叶修的君莫笑活跃得很，一会儿给 B 队角色刷刷血，一会儿朝 A 队那边炸攻一下，忙得不亦乐乎。 A 队几位都觉神烦，尤其孙翔，他的一叶知秋现在是全场生命最低的，之前要不是君莫笑和沐雨成风的输出稍弱了点，亦或是黄少天夜雨生凡的支援来得够及时，恐怕早已经倒下了。此后又没有治疗，角色在没相关装备的情况下的自动恢复可以忽略不计，一叶知秋就这么停留在了一个生命岌岌可危的状态。于是叶修这会儿的骚扰就以他为主了，朝他这边放两记阴枪，或者是佯装要冲杀过来走位，都让他紧张不已。这样的一个角色看似还在场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算名存实亡了， B 队一波强攻就能将他强行带走，这点谁都看得出来。这点既然已经如此清晰，场上选手当然会利用。一叶知秋这个原本 A 队的攻坚手，在双方对峙时就已经转移到了队伍的大后方，谁想 B 队这边偏偏就有一个不用休息等技能的君莫笑在这变着法的纠缠一叶知秋，这简直就是逼着 A 队快些动手啊，明明这时候的局面多拖延是对 B 队有利的吧。所有人都看不懂了，电视转播的潘林和李一博更是谨言慎行，丝毫不敢对此妄作点评。 A 队也无法再这么耗下去，一叶知秋就算是残血总能发挥点作用，被叶修的君莫笑这样骚扰，为了保护这家伙连全队都牵制了，不如此时放手一攻，反正 AB 两队情况一样，他们技能恢复不完整， B 队也强不到哪儿去。A 队正将他们的攻击目标对准让他们神烦不已的君莫笑时，却不料 B 队在此时突然发起了攻击。明明是 B 队在逼 A 队快些动手，可等 A 队准备要动手了， B 队却又抢先一步，这纯粹是在玩了吧。观众都觉得这打得着实有点荒谬，却不知这几番折腾下来对 A 队节奏是怎样的一种破坏。黄少天刺杀大漠孤烟得手，双方分开各自调整， B 队得到了君莫笑了胜于无的治疗，而 A 队呢，得到了君莫笑神烦的骚扰，他们的意图无法准确执行，他们最终被逼直接再打，结果却又被 B 队抢了先手。这短暂的对峙虽然远不及之前那般激烈，却也和之前一样充满无数细节，乍看表面一时间无法体会，但是很快细节带来了波涛汹涌的场面。孙翔依旧不敢张扬，一叶知秋完全失去了他在 A 队原本承担的角色， 于是这个角色落到了唐昊身上，这个和孙祥同期的新秀崛起的道路却和孙祥截然相反的大神。孙祥初入联盟就是备受关注的天才新秀，在岳云那支小队也得到了充分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展露了自己的才华，而后入豪门家世，直接接手叶修离开留下的斗神一叶知秋，万千宠爱，华丽无限，连新人强都没有遇到的他，在这之前一帆风顺的可怕，而后在家世的际遇，那又是匪夷所思的挫折。家世能搞到出局，绝对是荣耀有史以来最大的奇迹，比起星星在挑战赛里击败他们还要奇迹。孙祥是明显的高开低走，好在最终也没有因此颓废。家世解散，轮回这只顶尖豪强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从这点上来说，孙祥实在也是一个非常好运的人了。到了轮回的孙祥似乎也从在家世的挫折中成长了许多，最终和周泽楷搭档成就了联盟中攻击力最强悍的组合。反观唐昊呢，他的成长轨迹和孙祥就完全相反了。初入联盟的第一赛季，他和任何一个新人都没什么区别，所有新秀会尝到的辛酸苦辣他都有体会。就这样他度过了他的新秀年，直至次年队中大神队长张家乐意外退出，战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仓促中将队中和他同期的新秀邹远推上了舞台，竟然直接接手了队中第一角色，百花数年间的核心，百花缭乱。邹远的际遇实在值得羡艳，但是谁也没想到那个赛季最终从百花毅然站起的不是邹远，而是唐昊。以下课上，这是唐昊在那年全明星赛里发出的宣言，也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没有孙祥邹远那样好的机会和运气，他所得到的在他看来都是凭借他的努力一拳一拳打出来的。以下课上，课的只是第一流氓林敬言吗？并不仅仅如此，在那个赛季百花战队依旧拥有他们一直以来的核心百花缭乱，但是真正的核心呢，是唐昊，是他的流氓角色德里罗，一个在百花战队原本只是替补的角色。所以唐昊骄傲，因为他所做到的一切确实值得骄傲。在没有什么人特别看重，战队也没有给予什么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唐昊就这样从不起眼的一个新秀杀成了队中核心，而今更是成了呼啸战队的领军人物，全明星榜单排名第八的人气高手。唐昊就此满足了吗？当然没有，他要成为联盟最有价值的选手，他要向那个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奖杯发起冲击，而此时站在这片赛场上的都有可能是他的障碍，都有可能是他一下课上的目标。可是就在刚才，在王杰希王不留行的手下，他竟然瞬间被打爆。在那一瞬间，他真的完全无法招架王不留行的攻势，所谓魔术师的打法竟然是这样的匪夷所思吗？曾几何时在影像资料上看到时，唐昊一度很遗憾王杰希现在不这样打，他甚至有在和微草对阵的时候，在擂台赛中相遇的时候向王杰希挑衅过。王杰希当然没有理会，渐渐的唐昊也就不把这已经尘封很久的打法放在心上了。哪想到在这个备受关注的全明星赛场上，王杰希突然使出，而且是拿他借了刀，准确的说不是刀，是扫把，听起来还不如刀。震惊、屈辱，同时也有一丝惶恐，还有因兴奋而起的颤抖。以下课上，唐昊的视角死死盯在王杰希的王不留行身上，刚才的屈辱他准备加倍讨回。魔法师打法吗？之前有些措手不及，再一次的话肯定是可以应付下来的。来吧，唐昊已经要迫不及待迎接 B 队的攻势了，不过他的视角里目前只有王不留行。 王不留行骑上了扫把，王不留行扶起，王不留行超低空飞行，王不留行冲过来了。怎么？居然不是冲自己？ 往哪儿走？ 唐昊叫着，立即操作着唐三打要上前拦截。 你往哪儿走啊？我说。 一个声音晴空霹雳般的响在他的耳边，声音太近了吧，是敌人吗？当然是敌人。君莫笑骤然冲至唐三打身边时，竟然被人无视了。唐三打居然不理他，直接就朝另一边去冲去了。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目中无人啊， 叶修说着，君莫笑狂拱。乱，唐昊又一次乱了，满脑子都是王不留行，都是王杰西之前的诡异的魔术师打法。他的眼睛已被心给局限，他愣是没察觉B队是君莫笑来招呼的他。回过神时，他已上天，君莫笑的技能接连不断地轰着，他又一次被打爆了。唐昊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两队选手同时诧异，但是已经出现的机会B队选手可不想错过。A 队的攻势这一次是以唐昊来引领的，结果唐昊瞬间就被打爆，这意味着什么简直再清晰不过了。豪龙破军。结果就在这时，叶知秋悍然杀至，已是濒血状态的他直撞君莫笑。他在这个场能做的已不多了，他经受不了太激烈的火拼，或许像黄少天那样等待一个一击必杀的机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现在唐昊被打爆，黄少天和周泽楷的节奏也被牵动，两人不得不像个补锅匠去补救时，孙翔心下一横，抢先出手了。他已做不了太多的事，如果牺牲可以在此时救下唐昊，也算是相当划算的交换了。